好，欢迎嚟到《恶卡双周报》，一个非今个礼拜净到阿妈都唔认得日子。 嗯，咁都有啲嘢讲嘅，咁最少有两单红事啦。 点样讲咧？你话净我又唔系觉得咯，但好爆咯。 冇乜嘢，但系应该咁讲就系、是、冇乜嘢所谓比较可以讲得耐。 即系点讲咧？唔系冇讲耐，但系即系你预佢应该成为自己原案嘅嘢，结果同你手头石出咯。 嗱，讲咗啲喜讯先啦。呢、這个有啲人留意到就系今年其实系颇多女星有结婚嘅， 结婚年啊嘛， 小女星有一个小嘅女星有结婚潮啦，因为未到去到几年前嗰、那个个个礼拜有女星有结婚嗰种夸张程度。 啊，搞到结婚， 但系最少我哋好似每一次开麦都要讲一次咯，都要讲一两位啦。 未去到咧，平均一个月到。 同埋呢两个都叫做咩？我哋都叫 算出名 啦，系啊，即系。一個就唔使講啦，另一個就即係一本本啦，但係都起碼叫你一講都大概知邊個嚟嘅。 一個咧就係俗稱野中男，好埋野中男，係咁佢就自己喺 YouTube 佢自己 YouTube 頻道度正式宣布就話同一個 失戀人好似 佢多年嘅朋友結婚，就冇讲系咪冇讲系咩人，呢个圈外人嚟嘅。总之但系呢个 圈外人，讲一般人通常就系讲紧系圈外的， 圈外。 因为咧，你会社员咧仲有机会系圈内人，但系讲一般人咧就通常系讲紧最少同 A C C 圈冇关。 啊，即系阵间嗰个咧，佢之前话咗明啊，一般企业即系惊死你去估佢，之前话明系冇关系嘅，公司都冇嘅。 咁你艺人公司都系公司嚟噶嘛？系。 咁佢呢个 不过呢个就即系佢咁样讲，一般人咧通常就系应该系指真系圈。内的， 因为以前曾经有个做一个，即系有啲人做，即系杂志做个调查，就系、是、通常啲声优话结，唔知杂志网集团调查就系、是，通常声优佢结婚对象所谓嘅一般会社员，其实就指就咩同动漫产业相关嘅公司，即系话事务所啊。或者係唱片公司嗰啲職員嗰啲、嗯，因為嗰啲其實都會社員嘅。佢嚴格嚟講，其實佢唔係即係嗱錄音室嗰啲技師諸如此類嗰類啊。因為其實佢哋嘅生活圈子咧係比較難識到所謂叫做一般人。但係你話好似今次阿野中男好文咁樣，佢嗰個識咗好多年嘅，即係由朋友變咗戀人嘅話咧，就有可能啦。 呢、這個就好但雖然佢都做咗聲優好多年嘅，咁就咁 喂你三。38 好似系，差唔多问，即系都差唔多 36 岁，再唔结婚， 今年36， 再唔结婚就俾人嘈，你快啲结婚嗰只嚟噶， 啱好过到咗声优适婚年期嘅， 马上啤仔勉强唔系危险的高龄产妇， 因为其实有单新闻就系讲 卖牛肉嗰、那个， 阵间嗰个阵间再讲， 卖者 阵间嗰个 咩话似咩 A V 熟女啊，大佬叫佢结婚啦，俾人 高龄产妇嘅嗰单嘢，阵间再讲啦，阵间再讲啦，咁咧。野中林即系36岁啦，同埋因为佢样子真系好后，佢娃娃水娃念嗰类野中林， 所以佢恐怖啲，今年恐怖啲咧。其实 佢咪今年嗰种唔系叫哇，唔系鸡仔声啦，嗰种叫超音波嚟噶啦。 金鹏， 佢即系叫个样同把声都算，即系个样似20岁左右咯，即系佢属于娃娃念嗰类型啊。即系唔系话金鹏嗰种唔知咩国咩地区生物嚟嘅一啲咧， 天外之人 天外之 Yuma 嗰类咁嘅嘢，咁。佢睇嚟真係似20多岁咁感觉，佢结婚有阵间有意外啦，就係、是、原来你都36㗎啦都。 哦，咁都拐咁都咁 正常啊，都系我第一次见佢已经系03年定咪02年定03年 十几年年你冇返30几岁，我先惊啊！大佬你个个狼村嚟噶你？ 唔系，咁有个咁你谂？ 你下下个个都扎成 Milky 咩？ 系咯， 阿扎成大姐出而家先系31、32 啊！你呢个年龄叫人大姐啊？你 咁佢大姐噶啦，佢 咁好多角色都大姐 嘅。唔系重点就唔系如果升一辈份，如果佢大姐噶啦，谂下好多有好多你大过佢声优叫系后辈嚟嘅，因为浅野嗰啲全部系后辈。一班 即系我谂起系边个啊？ 一班年纪大过佢全部。 阿三爷、田中同田中三爷系嘛？ 真田 阿三爷唔好意思， 真大佢同 即系同佢同一齐 佢13、14出道，咁佢都而家咁31、32、33、37、30头啫嘛。但佢已经好多后佢已经大过好多咗好多后辈出道咯。咁佢而家大姐噶啦，同埋佢论声优界级数，佢大姐大噶啦。 唔係點解？即係佢都有講過點解？點解佢要結婚咧？其實我覺得呢個所謂點解升結婚潮咧，係唔係純粹真係即係天唔係天崩出嚟？因為好簡單嘅啫嘛。你大家都識講，那個圈子其實好細嘅啫嘛。大家都係女性優嘅話咧，其實個圈子仲更加細。其實你都係個百零人、百零二百人左右。為內喺度話，所以邊個結婚咧對你自己影響好嬌大。佢就話：喂，一前一後，前面一個藤田處處，後面一個白石良子，佢開埋名啦，佢都結咗婚咯。喂，一前一後都夾住我都結咗婚咯，咁我係咪應該差唔多係時候咧？咁佢咪心同暗示 啦。你再講又要講網人之痛噶啦，你再講落去嘅話， 停啦。呢啲朋輩壓力就咁簡單啫嘛。 係啊。你又要講下邊個噶啦？嗰個遺憾噶啦。 即係我好多時都係即係有好多差唔多夠鐘結婚入咯。佢最緊要其實佢又唔係冇佢有個好固定嘅男朋友，長期喺度做緊男朋友噶咯。咁其實真係差埋幾時拉埋天窗咁佢喂係差唔多夠鐘啦喂。咁 仲有個咁仲有嘅仲有個你記住永遠有現在進行式嘅明版聰美嘅 嚇。聰美結婚啦。 即係有啲咧，我就唔知係扮一定堅噶啦。總之你連男朋友都冇，你就冇計嘅。你點急都冇用嘅。 唔係就話就係都係明版聰美。 我再講就表遺憾嘅咯。嗱，嗰個遺憾咯。 係嗰個遺憾，冇辦法嘅。所以而家係急，有啲叫。 即 係 冇咁過分咯，即係有啲人真係你想行結婚，去到死嗰下都見唔到婚姻辦法啫。 有啲係繼續現在進行式，我所知男星尤其有幾個都係叫現在進行式繼續做話佬，好小夜版仲係噶小夜版。 哦 ，OK。 小夜版又係好想結婚，但係結婚 唔係延春咩？ 唔係，超佢三小夜延佢今三都未夠，佢用花仔有牌啊。但小夜奔三55张啊，有其 實嗰批總之係 有 啲新制2000年代嗰批都差唔多時間㗎啦。 有咩寡佬係未結婚係叫做想結婚，但係記唔咁啊？小夜版係80年代初出道啊嘛，佢咁50啦。 係啊， 佢其實幾尷尬嘅小夜版。当咗小夜班同埋从来成日拉扯就系两个行业分就两个 但小夜班做机会啊嘛，你要留意记住。 但小夜班几头，小夜班都几头痕啊！小夜班，唉，不过依家整 下叫我小西看下可唔可以俾件整件俾佢啦。 嗱，咁你另外咁咧，除咗野中男之外，仲有两单结婚嘅。首先就浅仓幸美，好似我讲有冇讲咗？好似 咩对象系啊？系啊，内田啊？ 好似唔系。总之又系结婚又圈外人啦，总之又系有护社员嚟嘅。咁另一单咁咧，再亦都差唔多一个礼拜前好似就系咪泽源就宣布结婚，不过佢又唔系宣布结婚，系宣布怀孕。 结咗婚 系啦， 系因为一年啦。 唔系佢两个其因为嗱，浅仓幸美咧，即系好似上次有讲过嘅，唔知有冇再提有冇提咗两句啦。因为浅仓幸美其实最主佢大家会比较识佢就系因为佢二代目嘅，即系衰二代目。一提佢有咩好厉害嘅撞鬼啊！ 唔系我哋上次咪讲咗咯， 美泽源咧，佢就比较有名就 咪 咯， 个个都系讲雪菜结婚啊！呢次就冇得走啦，个个都话，个个都系呢句，都系讲，不即我因为我见亲啲人讲亲提亲佢都系提下雪菜噶啦。 佢两个都系叫做唔系太过红咯，二三线啦。印象中佢又其他領域又唔好覺佢有特別多接，因為星優係動畫你聽唔到佢把聲，純粹因為佢去咗另一個鋪去開工嘅啫嘛。 即係你嗰啲節目，你覺得喺嗰啲唔係佢唔喺度咯。 即係冇啊，好似嘢真情咁，你動畫聽唔到把聲，其實周一配美劇啊，朝頭早做旁白咁樣接 job 啫嘛，好多年做十年叫做上咗岸星優，佢都唔同喺動畫 我諗咩平川大輔啊，咁樣你咁樣 case 其實。 有少 好似系啊，好多人配噶 喎。即系呢类情况系佢一跳开咗个铺，佢唔使再同你喺动画去搵动画咁鸡碎咁多钱，梗系搵啲大钱噶啦。 梗系啦，嗰边即系随好搵 过 好多添。 唔系之后，阿车自己都讲过，就系佢朝头早做早晨节目唔知几好，一个拜做五集，系辛苦，朝头早辛苦4-5点钟排。 你稳定噶嘛？咁你日有公开，你唔使等接作嘛，大佬。 4-5点钟排新对星嚟讲，其实唔系好辛苦，因为。你做完之后瞓觉就得噶。 唔系你一叫嗱，你固定咗个人就咩噶啦， 固定咯， 惊噶啦。你反而系真系你突然间一大堆 job 过嚟，你排唔到程，即系连经理公司都搞唔掂嗰时候，咁你真冇计啊，系咪先？ 即系呢类声优，佢本身因为佢唔需要喺动画圈搵食，所以你以为佢冇乜 job 接，但系但系佢 咁你唔得一定动画嘅，得 劈 声音 系咯，仲有旁白啊， 好多范畴。 但系我所理解就浅仓同埋 米澤就未去到可以淨係靠，可能佢仲有其他 job 啦，唔敢講，可能佢仲有啲冇開名嘅電視台啲旁白 job 啦，呢啲嘢實有嘅。咁我就唔講啦。嗱，咁你肯講到高齡產婦咧，其實之前有一單訪問嘅，就訪問金鵬夫婦嘅。咁原來佢之前嗰訪問就阿金前鵬之前原來之前曾經試過流產，所以今次佢成功誕下生出嚟咧，其實係真係真係叫幾大陰影嘅。之後嘅流產經驗，不過佢就冇講到啦。之前係生出嚟記者訪問佢先至講翻之前有個流產經驗嘅佢。因為諗下佢四張啊，高齡產婦有依有經驗，其實係有依種事其實唔出奇嘅。不過叫做依啲嘢，佢唔講啫嘛。依始終你唔係咩好，又唔係咩值得再宣揚嘅事。好啦，咁基依咁殺聲優方面就去暫到呢度啦。暫時好似冇乜係啊，基於完全全地啊新田惠海降新事務所啊，雖然而家新事務所得兩個人嘅啫，暫時。 话你讲新事务都做一个好似，两个边个？喂，唔系佢做一个，有一个声优啱啱公布咗事务组去咗 SO1 哦，啊死啦！ 水大定边个唔记得？ 水大奇过档咗九良社。 之前话咩 Sony 唔要佢啊，好似我记得。 唔会唔要佢过档啫嘛，因为其实九良社其实几积极，佢挖啲年轻声优嘅新村社长 系啊。有冇啊？新村社长， 新村社长手下其实唔好大牌噶。由佢以下凌川啦，佢加一大堆，福山又系，唔系凌川，福山凌川自己有个事务所，福山啲一堆噶。 睇住咯，阿社长啱病好嗰个。 社长另一间啦，佢就即系咁，佢而家即系挖咗水下奇过嚟，我都唔意外。又声优同日本艺能界唔同，声优转经纪公司，基本上司空见惯事嘅，差唔多叫唔去到叫做咩？你唔过堂唔肥嘅程度， 系啊，咁你转一转，可能有新嘅新作咁样，咁啊又好啲咁样。 咁而家新田唔过开自己去咗新事务所，好处就系因为事务所人手冇声优旗下人唔多啊，佢集中去照顾你啊。 但唔系舞台嗰边，佢话想搞嗰边。 系啊，点啊呢样嘢？因为其实佢 但系佢依家又有少少又有病患咁样， 唔知啦呢样嘢就真系呢样嘢，因为始终我唔系佢医生，佢都冇睇报告，好难讲。好难讲佢 即系我又唔知佢几严重啫，纯粹系。 系真系唔知佢几严重，因为少少，因为肌肉劳损性又系腰痛，倾下又腰痛，好难讲呢样嘢。 系咯，只椎就真系可大可小。 系啊，只椎可能好少，可好少事系好大镬。好啦，咁暂时呢度声优杂志 part 啦。出大新闻嚟嘅，田中芳树亚伊斯兰战 机。唔系你谂住即系世纪悬案永远都唔会完嘅。 终于 终于都同你破咗案。 田中自己间事务所嗰个代表，应该最事务所嗰个管理者啦。安达宇昌就喺佢自己个 Twitter 度话，追收到亚伊斯兰战机最第十六卷嘅最后一份稿啦。 系， 咁喺佢就话会喺校对完啦，插画 kick 搞完之后就出版，请各位耐心等候。 啊，报个喜讯先啦，第一件事，即系 三十一年啦呢套。 我都好难估，即系当因为当初咧讲下田中三人王，佢最叻嘅就 系 烂尾， 系啊， 除咗银鹰传之后咧，系套都系唔完嘅， 系 即系呢套嘢当初大家都以为系放埋咗噶啦， 系咯， 即系当初炒翻出嚟做动画化嗰下已经系觉得已经系好神奇嘅事，虽然个都要多少个动漫画版完咗啦，重新一次啊，呢个动画版系以漫画版为基准嘅。即系咁佢可能系因为大家斗起咗，原来大家都几中意套嘢，都仲有人睇嗰套嘢嘅。 即系阿田中 放咗咁耐，又有啲嘢，又谂翻啲，有啲嘢想写。 跟住个编辑部就拱阿田中，即系又硬件师，跟住阿田中自己又有火咁样啊。 牛姐话牛姐可能牛威去把火出嚟 咧。系咯，咪咯，即系两样前后夹攻之下，咪啱好即系。 因为佢1986年佢画《艾斯兰战记》时，啱系佢最即系阿田方树最红嘅年代啊！佢嗰阵先专红到半边天。 系啊，跟住一大堆， 即系时嗰时系最搵到钱嘅年代，不如去周围开 睇图咯，彩虹。 我觉得唔关有冇搵到钱事，纯粹系屎忽痕嘅啫。 佢似啊，我同意。 系啊，佢谂到就开咗先啊，坑就冇心机填就 sorry 唔玩啦。 即系因为大把作者系啲咁嘅人嚟噶，开坑就唔填，开完之后唔 差唔多玩得，玩得差唔多。 佢系其有一个大手嘅， 唔系有啲咧就负责任少少，同你填 Q 咗个坑佢。有啲咧就咁咪躺喺度 放低咯。 系 Cam 已经系经典例子啦，佢开坑唔埋坑嘅一个代表嚟嘅。 系啊，咁所以佢而家虽然我觉得非常肯定系关漫画同动画版。 你讲起完咗作品呢样嘢，阿富坚又休息咯。 嘿。 仲正常， 正常 都啊，都新聞嚟嘅，都要講下嘅，都要一句兩句。 提一提，你真係好簡單，就係、是、當有人依然係覺得開嗰陣時，依然係話賭嘅有幾多個話，我都話十話八到十話，肯定一本單行本寫畫得完，畫得長就十，畫得長就八話，畫得短就十話。 總之執成一本單行本， 總之啱啱好咗一本單行本個量。 系啦， 即系然后啲人就要数紧啊！佢完休刊嗰阵时候，有边只 game 出我谂紧，黐你都黐线！佢登刊嗰一日啦，已经出晒嗰十期都画晒噶啦。 应该佢之前做好晒，跟住一我抛出俾 我系集英社编辑，我都唔敢啊！佢争一话我都唔敢出啦。 系 真系可以撑一话就出 集稿，集稿负面嘅责任啊！真系呢、這 个所以所以我好肯定系佢出佢第一期连载的时候就 应该齐晒稿噶啦， 嗰十期已经出晒。 嗱，讲起而家讲嘅就系讲起另一个又系休稿就系啦，牛姐啦，牛姐佢而家喺 牛姐要养养屋企人，要 佢就说佢嘅理由就话因为佢照顾有病屋企人，所以银时咧就不定期连载。 但系之前讲咗嘅咩？系咯？ 但系咧。我覺得咧，純粹藉口嚟嘅，好單純就係佢唔想畫銀時。一銀時最初本來諗住阿伯軒係佢自己都講過就係、是、銀時最初佢嘅計劃係諗住畫一年級，畫阿伯軒一年級嘅咋。結果伯軒結果就小學館唔俾佢完，升到二年級，咪就係你好多近一年級畫曬出嚟㗎啦。你睇其實睇銀時睇香大好多近係已經冇。 四季佢已經落足曬，咁佢已經落足曬所有料，即係春天嘅嘢佢 即係又係出版社唔俾佢 完。 係啊，跟住就我又冇橋，我又唔想畫整爛，好似 佢又唔想同佢又唔想出版社 借小學館摘嘛。當年再咁樣係。 咁就第第揾嘅藉口，又話照顧屋企人。同埋你始终你一个就 是你话照顾屋企人，我都有句，一个生紧仔都可以连载嘅人，你话佢要照顾屋企人而不定期连载系讲唔通嘅，唔好意思。 同埋对于一个画开月刊嘅漫画家嚟讲咧，其实周刊系好多好真系好大消耗。嗱，你唔好 事实嚟嘅。 唔系，我都系 handle 到嘅。 你可以攞当年最后嗰两期嚟做例子，但系。嗰兩期係阿牛姐同成個工業室爆盡小宇宙畫出嚟嘅，你唔用嗰兩期做標準，正常嚟講，一月刊一期畫28至30頁，一個週刊一個月已經下40-80頁啦，大佬你點畫啊？ 差唔多咯，你 短起嚟可以係可以允許去50頁左右嘅。 但問題就都係超過月刊一倍嘅份量。 係啊，你唔可以下下都攞休刊做藉，即係停載做藉口噶嘛。其實 對於一個畫開月刊漫畫家嚟講係好辛苦，同埋牛姐漫畫唔係可以隨隨便便。明白画，即系佢需佢嗰啲好每周连载嗰类画法嚟噶，你需要搵手入去取材去度桥，然后画 即系中意铺唔中意即系画完就算嗰只咯， 系咯，佢需要时间画，所以结果就变成咗就系你当初我答应咗你话阿伯兄一年级嘅啫，大佬你唔俾我完，我点我大佬啊？ 系讲真啦，有几多科目非类完咯？我觉得喺个买界入边， 跟住仲有啊，佢答佢同埋啊，如果佢真系有心话笨事啊，佢又会帮佢就唔答应接艾斯兰个 job 嚟接啦，去做啊，佢接得艾斯兰个 job 其实就唔 根本就想耍你噶啦， 佢就唔想玩阿字，因为艾斯兰系二行啊嘛，佢轻松啊嘛，唔使烦啊嘛。 唔系都系嗰句啫，佢即系阿妹又讲嗰句，即系我冇桥啊，我想慢慢，我唔想画噶，其实我已经暗示咗你性所就你嘅事， 所以佢咪炸低地搵嘢拖咯。 咁问题就系小学管冇台柱啊嘛，即系 系啱啱本新新嚟啊，真系半红不黑，唉， 因为半红不黑噶啦， 系越来越耷咯， 新嚟嘅情况已经去到一个就系、是， 咁你冇计过之前你激走几多漫画家啊？你谂下 啊。即系逢讲到身体要踩两句，系我谂已经变我哋传统噶啦。 因嗱而家就佢啱就系佢2013嗱，而家睇翻资料啦。佢而家喺帮别册少年 magazine 画紧嘅《艾斯兰战记》2013年啦。嗰时啱啱好银时差唔多结束啦，银时嗰时即系去到后半啦。佢谂住就系银时画完啦，唔使烦啦。咁我咪放心，我咪回去个当 magazine 画艾斯兰咯。点知唔俾我完，我死大佬，我点可以同时画一个周刊画个月刊啊？呢个系冇可能嘅事嚟噶，咁炸炸低低，唔好烦。 可能又系另一个原因，就系话即系 表面上即係佢可能小番小事係知咩事，但係即係只能揾個藉口。總之我留咗個名，有個 title 喺度，我隨時可以開翻嚟做咁解。即係點樣講啊？有嗰個 title， 但係 雖然冇咁唔負責，不過即係有少少附加嗰只咯。我有時間畫俾你，咁我咪畫咯。 唔係，係出版社想留翻 title， 唔想 想留翻 title， 想俾過色啊！將我 嗱，佢而家手頭上有三個叫正規嘅 job 啦。首先咧就仲嗱，以佢嘅標準嚟講，一係一定重點嚟嘅，一月刊就 magazine， 以 magazine 對於雜誌漫畫家嗰個自由放任嚟講咧，係畫最舒服嘅，同埋有原作照住畫，佢唔需要太煩去點樣度橋。 唔係，你見過到讀者嗰關基本上冇問題嘅，應該係 啦。 嗰啲同編輯啊，即係編輯都 跟住《百姓貴族》兩個月先畫個八頁。講真啦，阿牛姐啊，有時喺廁所度爆石都畫咗出嚟啦，嗰八頁。系麻烦嘢，度系揾题材啊嘛！完嗰百你百姓贵族根本连助理都唔使嘅，佢全部自己喺一手攞张卷好纸撩出嚟嘅。去到咁情况，佢有题材得噶啦，所以呢个唔系负担嚟嘅。 即系因为就系佢仲要理出啲题材嗰啲嘢，全部喺晒佢心入边噶啦嘛。其实佢只要谂，佢只要去揾时间回想翻上去。相对嚟讲，你同凭空创咗个故仔系容易。 再唔系咯，咪坐次飞机翻老家问屋企人咪知咯，大把题材呢啲。好啦，剩翻就银士啦，最困身嘅，亦都最唔想画嘅。结果而家 要正正经经画啊嘛，你唔可以即系只能 唔系诶，依唔系正经经问题，系好真辛苦嘅问题。一个礼拜画18至20页。 唔系，同埋嗰样嘢，你根本冇谂过月后续噶嘛，咁你冇后续嗰时咪咩咯，咪即系。企喺度咯， 所以其实真系佢，但系好难嘅，因为始终你阿牛姐依类传统日本人嚟讲咧，你要佢真系把心一横，同用收管反台，佢又唔想啦，因为呢个圈好窄，你分钟你以后有机会又靠翻收管嘅话咧，你而家同佢扎马关系好尴尬啊嘛，佢依人 唔系牛姐性格问题啫，呢、這个我觉得系， 我觉得佢系佢系唔想拒绝人啫， 系啊，唔想拒绝人，日本传统日本人咁嘅， 林 咯，好嘅。嗱，咁仲有个消息就比较远啲啊，快去咗 game 嗰边， 系 呢、這个老任佢个 VMO 个官司诉讼打完啦，就判输咗赔$10,000,000。 俾原 批乜春啊？個原告係原本就嗰邊就告佢要佢賠$1,400,000嘅，咁啊打咗個好亂大嘅折扣，折一折咁啊變咗$10,000,000。 呢啲嘢通常都係由嗰個黑竹講嘅啫嘛， 黑竹講堅係咯，仲要拗到 呢，所以權利官司其實十個權利官司有9.5個黑竹講，剩翻半個先嚟玩真嘅啫嘛。咩玩真啫？咪上呢度三千蚊， 咩賠$3,000,000？而家講緊因為個定点话个 target 系 VMO， 系啊，但系 V 嗰、那个嗰、那个 controller， 即系你讲紧你谂下几多年前嘅事，即系掹到啦。而家而且嗰嚿嘢其实 已经系 Switch 啦，已经 嗰嚿嘢冇乜专利，唔系话佢唔系靠专利而搞出嚟嘅，即系佢纯粹一个概念嚟啫嘛。 即系而家好似有间美国公司又话 Switch 嗰个佢咪又改嘢咧，又系有排搞嘅啲。 咁而且 有啲人我出嚟话件，我有玩过几件咁嘅嘢。 唔一定系版权张良撞，可能系撞，可能系撞，可能系成。 意外要撞中嗰张咧， 又话可能系佢即系话系个技术系你嘅，但系个咁嘅用法唔系你嘅，咁样折一折，咁你唔系有晒咩，咁你唔系好充分理由，咁啊咁啊判你啊判你本来判$1,400,000嘅，其实佢都唔系侵犯你咁多版权啫，咁啊一打个折头啦吓。我虽然都几大志啦， 就系噶啦，除非 不过任天堂唔紧要，而家有钱俾，一年前判你要一年前老任俾啊嘛，要佢命啊大佬， 牙痛埋啦，而家湿嘴啦， 而家得啦， 唔系 Splatoon 咁样，已经100万啦，日本国内， 即系佢而家得啦，嗰边啤紧出嚟，啤紧啲钱出嚟，印紧银纸，唔紧要。 而家又好啱就系，而家啲 game 啲大作仲陆续有嚟，10月入咗奥德赛咯。 慢慢啦，老饮上咗轨道咁。 唔系佢重点系佢呢个可能都可以系嘅新闻，虽然都系天气报告式嘅新闻啦。我哋呢个 street 依然系 咁，如果系打个风打唔嚟啊？ 个 street 依然系唔够货咯。咁算唔算新闻啊？ 咩老饮话食 成為最大政治者。 冇計啊！佢嘅產能係真係唔夠啊！ 產能咁多咁多噶啦。 因為主要係因為佢部機咧，雖然話賺錢，但係唔係真係賺大錢嗰只，即係佢係回收本有少少有少少錢賺。 唔係佢係教 software 去攞。 所以我意思係重點係佢唔夠啲佢好多佢都因為佢件嘢係手提機咧。好多嘢同手機個元件啊撞曬， 相撞即係攞唔到鎖匙，攞唔到資源咁。 攞佢唔夠人拗啊！你規模又唔係真係非常之大，即係冇錯，你係最亂大間嘅手提廠，但係對手機廠， 但手機嚟講真係都係一個距離喎， 你又係無一條嚟嘅啫。 好多間搶去搶啊嘛！ 而且人哋毛利高就可以搶高個價，你係搶唔得高嘅，你一搶高你就要蝕。咁老任嘅傳統就係、是。硬件唔蝕得噶嘛，最多打個和，打個和係極限噶啦。佢真係好多年前嗰啲先會同你講蝕住賣嘅啫，最多都係打個和。 冇啦，已經唔蝕啦。 唔係，所以我係講緊係紅白機之前嘅年代，已經係講緊。 嗱，差唔多啦。 好啦，咁讲下啲又讲，好啦，又讲下都市传说啦。 传说唔系常态嚟嘅咩？变 咗唔系都市传说嚟嘅，听嚟当 系咯，听当唔系一个指标嚟嘅咩？ 嗱。首先讲下先啦，近排有睇留意有啲国际新闻之一，例如话录音嗰刻咧， 亚洲第一大新闻呢、這个呢个礼拜最大嗰单啦。 嗱， 有条肥仔写咗啲嘢出嚟， 系 跟住嗱，跟住喺九月三号，条肥仔又放屁，结果又咁样讲，嗱 讲 嗱放屁就去屋企嘅事啦。咁佢写咗啲嘢出嚟咧，就大学啲嘢就系、是、北朝鲜。就射咗支飛彈穿過咗北海道，喺北海道對，即係穿過北海道內陸內陸，然後喺北海道外東以東外海落地入海。 係， 總之就係穿過咗人哋頭頂，穿過 即 係日本領空頭頂。 佢歪少少就中招 啦。歪好多都唔會打中，不過問題即係除非佢中間跌落嚟 墮地咯， 中間跌落嚟 就。 中国落地大镬噶啦， 系啊，跟住就冇事喎，真系其实好 关 A C C 事嘅，就第一样就发现啦，嗰、那个日本嘅警破计动咧，基本上系晒嘅事，个神盾系起唔切。 唔系二来佢个 message 好搞笑咯，点解咁似我哋成哥嘅？ 嗱，咁咧佢当时 照常翻工，唔该。 朝头早九六点零钟咁咧就出日本嘅警报系统有警报嘅，其实佢发射嗰阵 落咗警报，但系有一半，好似唔知，好似接近一半啊。定正三分一左右嘅機員係冇反應，個警報系統冇運作， 廢咗， 係，同埋就算你運作咗都冇用，因為當你響的時候，佢就已經喺頭頂過咗啦， 飛咗啦已經， 即係連個神盾都架唔切，你 根本開神盾，佢冇諗過會射， 唔係係開唔切啦， 唔係係感染咗先嚟話俾你知有病毒， 因為你發現佢發射的時候嗰一刻你係知道噶，但係跟住你知啊，你諗下。由前先去日本其實好近嘅啫嘛，你飛機都係咩？ 日本海啫嘛， 又同更何況導彈，噓一聲就過咗你頭頂，跟住你個神盾就未架起。後屘好似智慧都有講到，佢神盾起動要幾分鐘時間，佢冇講到實際嘅幾分鐘。總之個幾分鐘就足夠佢飛咗過你頭頂咯。即係結果就係、 是，如果 阿肥金要射啲咩落你日本海咧，日本到領土咧，你基本上你冇得救。 係， 即係咁 OK 啦，呢個唔關 ACC 事，關 ACC 嘅嘢就係、 是。東京嗱喺九點半左右咧，咁因為依家新聞咧就全咗日本所有嘅大型電視網絡， 所有電視台嚇、啊，除咗一個之外， 歪前少少啊，咁講翻呢個 Game On Fan 啦嚇，動物朋友，佢之前咧一路講緊，佢之前咪話講緊係其實係一個當初做嗰陣時咧就唔知佢係深夜翻定係朝早翻定係白天翻，總之唔知咩時段嘅做嗰陣，所以佢設計咧做成係合家歡大人細路都啱睇嘅。 係 咁最後佢都係做咗真係翻啦。咁但係佢話咁但係咁啲人聽過呢個故仔之後咁啊，咁不如做你朝頭早 再重播 嗰陣時放朝頭早播，咁啊俾翻啲僆仔睇翻啦嚇，係咪呢個兩個月之前嘅事？ 係啦，咁咧就係朝頭早喺東視東視個網絡啦，電視網絡就朝頭早七點半播嘅。係咁咧，今次就係啦， 啱啱撞正最後一集嗰日 嗱，未撞正，喺日六點卅幾分時播依家新聞出咗，咁咧全國所有嘅包括東視都立即係特別新聞。東視都有嘅，而因為咁樣，所以東視七點到七點半另一個早晨節目咧係被迫停播嘅。 咦，咁樣搞法，咁東視都嚟嘅話，咁即係都幾嚴重嘅事， 係幾嚴重㗎？ 都係嗰句咯，佢只要中間跌落嚟，你日本就奧巴馬啦。 咁啊， 唔知佢写啲咩？ 我以为当时系大系系系系大胆到可以无事呢样嘢。 有啊，有人、啊。当时就有当时系当时喺六点半七点半嗰段播，佢做本来系播开佢所谓早晨节目嗰段时间，系插播咗佢嘅特别节目。好啦， 咁你播完，咁你都要做嘢噶，呢个世界如常运转噶嘛。 咁好啦，播七点半，当其他电视台继续佢哋嘅特别节目嗰时候。当时播动物朋友最终回，不如做 L 型字幕，继续播网络发消息。 吓，但系好呢、這个好神喎、啊、字幕，其实 L 型字幕咯， 唔系佢个字幕系同个剧情系相配合噶， 系金氏传奇啊嘛， 可以配合呢个成啊跌啲嘢落嚟，跟住下面嘅字幕就系呢个导弹跌咗落去， 系好配合噶，跟住 金氏传说嚟噶嘛，又和金氏当佢唔插唔改播节目，而佢播完先节目，梗系同啲特别节目有近连啊嘛。 虽然咧就已经系老近啦，不过都顺便再睇一睇啊，点解金氏咁通常都咁处变北京咧？就因为咧，金氏虽然系东京电视台，但系佢一个地方电视台嚟嘅，成个电视台其实得两三条友仔去温住日常运作嘅啫。就算有咩突发新闻咧，其实系冇人可以做到嘢嘅。即系佢嗰日系啱嚟佢已經係用盡佢嘅話佢嘅資源，係啊， 扭盡佢資源。 嗱，如果你話好似奧巴馬去講憲法嗰啲，因為佢一早已經知道啦嘛，一早知道佢可以預先 錄定先， 預先準備定特別節目，即係個節目所謂特別節目係叫做佢預先有時間慢慢準備嘅。之期唔係突發節目，但係如果突發節目嚟乜嘢例如咩天王浴音放送啊，挟持警车啊， 总之任何事都好啦。唔睬你嘅，你系佢，因为佢突发组得一个人，理论上个佢系不存在嘅。佢话嗰个条友仔都唔系专门负责突发新闻嘅，系有条友仔会咩突发新闻，系咁样，系咁大把嘅啫。所以佢系出唔到啲乜嘢去做啊，出行捞奶系限嚟噶啦， 系啊，限噶啦，佢冇人嗱。咁我最后讲下，喺二三呢条流传咗好耐，叫做东应付突发事变等级评论表，请设在多眼地方 level 一 NHK 播放特别节目，应该小心噶啦。level 二日 tele。TBS 富士朝日放送特别节目，已经境界啦。level 三，听日东插入节目，应该去避难噶啦。level 四，听日东变更平常节目表，真系要避难啦。level 五，总理发表对国民嘅公开通告，紧急状态。level 六，东视停播动画，主要系深夜动画，或者直接播出紧急节目。地球灭亡或者日本沉没， 呢个点解？因为咧， 日本嘅灾难指数， 点解啱啱讲咗咧？呢个东线咪得一个人跑就发新闻嘅，佢收咗工咧就冇人跑得发新闻噶啦。而咁深夜动画咧，佢肯定系收咗工嘅，即系佢收咗工，我特登死翻嚟电视台咧，就真系好乱晒嘅事。 系啦，朝头早唔正常翻咗工，所以佢可以做特别新闻。 佢仲可以行出嚟同你第二日即刻同你砌啲咩出嚟。 系啦，但系如果夜晚深夜动画都走夜嘅话，就系接日本沉没咯。呢就嗱，好啦，咁今个礼拜有咩东视嘅东视嘅最强传说又开咗新嘅一页啦。 啊，仲有啲仲有啲闲闲碎碎嘅都噏两嘢啦。其实呢个礼拜咧系好 Q 忙嘅，因为咧系好佢好 Q 多 game， 好 Q 多手机 game 去新嘅。 开心吓！ 新手机 game 开啊！你Idol Master 有只 CM 啦，跟住你小圆又开啦，仲有 系好小圆喎。 系啊，仲有阿和传做 Wesu 佢只音 game 啦，即系仲有只 Marcos 啦。 啊哈！ 个共通点就系贪玩得到时音 game， 好多音 game 音做主流 嘅，已经系。 因为大家发现你音 game 有个好大好处，虽然我哋有机会可能会详细再讲啦。音 game 好大好处就系佢冇强度通胀。佢可以升高咪得咯？ 系啊， 你唔会有强度通胀啊！你唔需要打。 你所谓强度通胀，其实就系啲歌难咗。 啊！你高嘅强度中心就唔紧要啦，你打唔赢 X， 你打唔赢 Master 咪打下咯。 低个 level 咯，呢个就 即系咁，即系呢个就唔难啦。 唔系，同埋即系你冇基底，其实你识玩音 game， 基本上都可以玩。 啊，咁你咪唔会话会去到就搞到只 game 崩坏啦。咁所以而且仲有一样嘢， 但系有问题 ，idol 兴起。你呢个另一个原因，因为 idol 嘅 game 最好最容易拣咧， 连动咪音乐咯， 最简单咪音乐 game 咯。即系虽然呢个系 DeFi 发明嘅。即系呢个 Project Diva 即系 Miku 嗰只，佢 咁系即系同 idol 拉上关系，因为 game 最直觉噶啦，因为 系啊， 即係 然後再之前音樂 game 其實唔關事噶嘛，係真係真係 真係音樂 game 嚟嘅。我印象中音樂 game 同 idol 拉關係，當然你可以話咪咕唔係 idol 啊。 其實你身體回憶嗰啲算嘅，其實都如果某啲程度上， 但係嗰只冇人理咯。 如果你嗱，但係即係再早啲嘅話，咁樣講咯，即係唔好嚟玩我哋。 好直覺嘅，因為 idol 咪音樂咯。咁你唔係唱歌跳舞，就係你玉成就另一種啦，就 idol master 嗰只啦嚇。 唔係幾邊走，可以幾邊走咯，其實係。 咁仲有啱啱講到 Miku 就呢個 Miku 十週年生日，終於係最佳食用年齡啦。 係啦， 雖然冇乜人玩呢個梗，我真係有啲可惜，即係。十岁，因为佢今年啱啱十岁啦吓。 咩光年节计划？ 咁啊，当日咧就系我个 friend 嘅形容就系咧，我个 timeline 系呢个有唔同嘅绿色，成个绿色部位铺出嚟嘅，因为打开全部都系绿色的。 OK， 好咁大致上差唔多啦，今个礼拜咁下一集就睇下，希望冇俾有啲比较好讲嘅新闻啦。今日好似行斜车唔知写咗咩出嚟， 冇所谓啦。 好啦，咁下一集再见，拜拜。